那个刚才那件事儿我不想说了，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表妹，她呢就是正好在美国，她是留学生，然后呢，她经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在我们中国的晚上，美国的中午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然后她就跟我说美国是怎么样情况。然后我就奇怪了，这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跟我们在美中国了解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呀，因为他在美国嘛，这个就是让我就怀疑哈，这个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这是我当时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个邻居，他们家里边很困难的，当时是两个兄弟，一个姐妹，他家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就是出国去日本了，是去日本，然后听说他家那个时候为了筹备他们几个人的这个路费哈，都砸锅卖铁的这样的，就是家里面很困难。结果呢，他们兄妹几个到了日本之后呢，在那边打工是3年还是4年呢？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又开了公司，然后呢，家里面又换了房子，一下子就物极变凤凰了。这个我真的很震惊。我说日本难道就那么发达吗？他们的工资就那么高吗？我真的很奇怪哈，这个，日本是这样的哈，我当时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然后呢，就是在20年前，然后我表妹就说，她说可以找人帮你这个担保，然后你呢做那种技术移民到国外去。那我就说那好吧，非常冒险的是，我开始我就给了她5万美金，20年前的5万美金呢是很大的一笔钱，我记得我当时算换的时候是1比10换的，10块钱人民币换1块钱美金是这样换的哈，然后呢。我就，对对对，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对，就这本书，后来呢，我那个就这不是就交了第一笔钱嘛，结果呢，911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资料都被打回来了，因为911这种恐怖袭击，然后美国呢成立了本土安全局，然后他就。不许外国人进，就是这种所有的技术移民什么的都被停了，然后我们的资料也都被打回去了，我的5万块钱可能就泡汤了，那是美元，不是人民币的哈。然后呢，这个911过去之后，美国大选，然后呢，哎，我这个又可以办了。又可以，就是又把材料又交上去了。他说又可以办了，然后我们就又交上去了。然后我又顺利的通过面试哈，在这个大使馆，然后就到美国来了。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就是到外州，在外州的时候，不是在纽约哈，外州那个地方你坐车就不是很方便，他。巴士没有那么多，因为家里面家家都有汽车嘛，所以你出去吃饭呢、买东西呀，还是干嘛去学习呀、上班呢，都是开车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开车，很不方便，在外州。然后呢，那边呢，你吃东西也不是很方便的。中国人的餐馆是有的，但是很远啊，也很少。然后呢，我就觉得到了外州之后，尤其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英语不行，所以我要，但是呢，所有的图书馆里面都有教英语的，都是免费的教英语，所有的图书馆我也去过，但是呢，就是觉得那边还是不是很适合我们在那边，然后我就带着孩子来到纽约了。然后到了纽约之后，我就住在唐人街，因为呢，就是曼哈顿唐人街呢，它很多很多的那社区都有，像这华人的诊所啊，图书馆呢，还有很多机构可以帮你培训英语呀、职业培训呐、等等，或者你有政府的信哈，你看不懂，然后呢，你要。 找人来帮你看，因为有很多专业的名词你是不懂的嘛，是不是？那时候哪有什么 Google Translator 这样的东西呀，没有这样的翻译的这个软件呢。所以吧，刚移民来的这个移民和新移民，唐人街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你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住在了唐人街。然后呢，就我就认识一些朋友，我就发现哈，越是在美国待时间长的这些老华侨、老移民，他们越是好，就是我们就说很 nice， very nice， 就是这人特别的友善，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就我们时间长了，就是经常带小孩在公园里玩嘛，就认识了一些朋友。结果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妈妈哈，她一个人，她是很年轻，好像是十七八岁啊，就生了孩子。她也很年轻，三十多岁她就有三个孩子，而且那个孩子都挺大了。后来我一算，我说你十七八岁就生孩子了，那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那他呢，就是经历了什么事情呢？开始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就是住的不远，经常在一个公园里面带孩子玩。然后后来他突然就在我的视线里面消失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开始呢就是没太那个注意，后来我就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现在住在政府的庇护所里，他说有一天出了事情，发生事情就是他丈夫打了他。结果呢，他就找了这是找了社工还是报了警，详细的情况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呢，他就被政府的社工就接到政府的庇护所里去住了。他说这个地方啊，他说环境太好了，条件太好了。然后呢，他说但是你不能来，因为不可以外人来，就是不可以在这边就是接待客人。这个地方是一个政府的秘密的，就是保护那种受家庭暴力的、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还有小孩，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嗯，然后呢他也给我发了一些他在那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照片哈，发给我。我们是用Gmail就是那个邮箱，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微信的。后来我就说，我说你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哈，他就跟我说了个大概，就是在美国哈，他这个法律非常非常的保护妇女儿童，因为在这个全世界哈，就是这个范围计算哈，每三分钟就有一个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就是她这个暴力呢包括什么呢，就是打呀骂呀，语言的暴力，就是说她就是骂你了或者怎么样，这也是语言的暴力。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她在美国的法律是夫妻两个人，就是谁也不可以去控制对方的钱财财产，他是有这样的法律的。然后呢就是你的钱被他控制，或者是你的先生不让你去见你的家人，这都属于家庭暴力，不一定非得动手打。反正他就带着孩子三个孩子就去了政府的庇护所那边住哈。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就说你三个孩子你住在那边，他没有工作呀当时。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生活呀，他说不怕的，他说你到美国来，他说你就不用怕的，他说的男人是靠不住的，美国政府就是我们的老公。他说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说的这个话哈。然后后来他就跟我算了，我就问他哈，我说你怎么生活，你住在那地方，而且他天天去政府的部门去上课，去上英语课，然后他也拉着我去上课，他说你也可以来学，然后呢你也可以学这个职业，参加职业培训，都是免费的，全都是免费的，政府付钱的。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到那儿我一看哦，那个很高很高的大厦，政府的大厦哈，你进去的时候你是要脱鞋的做安检，因为你身上你就是说就是像我们在上飞机的安检是一样的， 连把鞋子都要拖下去的那样的地方。然后呢，到楼上去之后，这是政府的办公大楼，专门为穷人服务的。如果你穷人，你缺少什么东西，你到那边就随便就一排个号就登记，登记然后他就会给你的吃的用的这些东西，这是政府大楼里面要做的事情。然后给我们培训学英语，那跟我们一起上课的人什么颜色的都有，有黑人，有西班牙人，有墨西哥人，有印度人，还有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然后大家都是坐着，语言都是不通的，然后都是用着很这个蹩脚的英语去交流。这样老师呢是一个白人，然后呢他虽然说他不会讲我们的这个母语哈，但是呢他都用一些肢体语言，他能够非常生动的让你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非常可爱的一个白人漂亮的一个女老师。他呢就是要给你比方说他给你教你摔倒这个英语，然后他就告诉你怎么样的念哈，然后呢他真的就一下子摔在地上，然后就坐在地下傻笑，然后告诉你这个就是摔倒的意思，就是用这种肢体语言去教你，然后呢就是让我感觉完全跟中国的这种上课的形式是不同的。因为我在中国我也是做过老师的嘛哈，那你叫小朋友上课的时候坐好，把手背在后边，然后非常那个刻板的，你要听我说，就像鸭子，就是就是这种叫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中文越来越差，因为这个语言环境不是一个就是中文的语言环境，所以就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是很退化，所以有的人听我说中文那么慢哈，好像是有点老年痴呆，但是就是我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描述这件事情哈。反正这个老师他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围着坐的，然后呢他在桌子上会拿出一些吃的喝的糖果等等这些东西请大家吃，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喝，然后呢一边还有一些 yogurt 酸奶什么的，然后呢他就讲课了。然后你上课的时候，你随时你有什么问题，大家特别轻松愉快的这种氛围。所以我觉得中国那种教学模式哈，真的是害人的。他从小就让你要服从，你要遵守纪律，就是这种教学方式哈，就让你孩子你不敢反抗。如果你敢反抗的话，我就会挖苦你，甚至体罚你，甚至找你家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哈。那也有就打孩子的嘛，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模式从小就已经培养你是要老老实实做个奴才，你不可以反抗，你只能服从。所以我就觉得在美国这种方式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进去上课的时候，很多孩子妈妈是有的是推着 baby 的车进去的哈，然后就把孩子交给社工，然后他们就给你看孩子，然后你到里边去上课，然后你上课的时候你也可以出来再去看看你的孩子，那么的温馨，那么的友好，在那种氛围当中人整个的身心都是放松的。我看到那些社工他们是这样对待我们，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让我特别特别就是惊诧的，就是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哈。有一天我这个朋友他家里边送来好多好多的吃的，然后我说那个你怎么这么多吃的，他说哎呀你快帮忙吧，帮忙吃吧，他说你带车来到我家来拿，他说我给你送出去，他说我这东西太多了都成灾了。后来我说那怎么回事呢，你的东西干嘛成灾了都不用买，就这么多吃的东西哈。后来他就说有一个机构给他登记了，他是单亲妈妈，他有三个孩子，然后呢这个机构给他登记之后，就每一个星期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超市，他把很多很多他没卖完的但是绝对是在保质期之内的这些食物给你送过来。 然后呢，他把这一边的这个就是单亲的家庭哈、啊，全部都登记了，因为他这个机构是专门为单亲家庭服务的哈、啊。然后呢，因为他是按照孩子，你家三个孩子，他就给你三份，然后你一个孩子就给你一份，因为我这边就一个孩子，所以我得的最少的哈、啊。后来我也登记了，然后他们也分给我一份哈、啊，然后他就给我很多，哎呀，后来给到我一看，也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你吃不完的。后来我都把那个很多鸡呀、啊、什么鸡蛋呢、啊、水果呀、菜呀，然后你根本你就牛奶呀，我都没有办法了，吃不完，我就只好把那牛奶冻在上边，需要吃再拿出来。后来我发现你冻在上边，你还是吃不完。你没等把那个旧的吃完，那新的就又拿来了，所以真的就是他这个在美国哈，你这物质是这个是极其丰富的哈，就是你吃你扔的东西，你比吃的还要多，这样的。后来我就问了，这么奇怪哈，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这种事啊？每个星期都往家里面给送大堆吃的，然后专门有社工去分，这是谁家的，那是谁家的。然后我们要去拿这样的，然后我就说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然后他们就说是这样的，那个超市的老板他会把这些东西就是分给需要的家庭，然后呢他会在政府那边得到免税。所以说，很多很多的这个超市老板呢，有钱的人呢，哈，他们都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呢，他们不管是给你拿来什么东西哈，然后呢，他们都会得到政府的免税，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做这个事情，又得到免税了，他的钱又省下来了，然后呢，他又做了好人，然后呢，他又帮助了那些就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呢，就是这是一件挺让我震惊的事情。我觉得这美国政府的这些怎么说呢？这些规定哈，真的都是帮助穷人的，非常好的，非常人性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刚来的时候嘛，我找工作，然后我那个时候收入很低，就属于低收入哈。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有一个机构可以帮助我们的。他说我每个月都能拿到1000多块钱的美金的这个租房子的补助。他说你可以去登记，你就可以拿。我说任何人都可以去登记，可以拿吗？他说当然了，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去登记。然后我就去登记了，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家访的社工到我家里来。然后他就问了我家的详细情况，然后呢，我说我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样哈？然后他就说，一个小孩按照政府的规定是每个月给963的这个租房的补贴，但是现在这个福利已经没有了，被取消了。因为什么被取消了？一个是呢，太多的人去申请。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啊，他拿了政府的这个福利之后，他租了很大的房子，然后他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租出去，然后呢，就是有很多都是做餐馆的，很晚的下班就住到他家里来，然后呢，早晨他们又走得很早，所以政府的社工是碰不到的嘛，就这种情况。所以，政府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支出和浪费，有很多人都是骗的这个福利，所以我呢也就没有享受时间太长，这个福利就被取消了。当时也登报纸了，但是呢，我呢也拿到了那个也被批准给了这个福利。然后呢，那个时候啊，我女儿刚来这边嘛，她是小学的时候，她在这边读小学，然后就是我非常就是开心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黑人小姑娘，大学生，她呢想要做义工，然后她就这个其实我们都没申请，学校就给派了这样一个小姑娘，黑人小姑娘来我家给做义工，就是帮我女儿辅导作业。 然后呢，他经常来，就是看问我女儿作业有什么不会的呀，然后他就帮他这个辅导这个写作业嘛哈。然后呢，他就找了一些数学题给我女儿做，然后呢，他说我实在有几道题都是在网上能够找到的那种奥数题嘛，我女儿就都做出来了。然后他就说，他说那我实在找不到题了。他说我实在找不到题了的话，然后我女儿说你再给我出题我再做，然后他不是找不到了吗，然后他说那你叫你妈妈帮你找找出题吧，我在厨房里面做饭呢哈，然后我就给他写吧，我就给他写了那个奥数题啊，然后我就让他做，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做，那个大学生啊，美国的大学生啊，就连中国的小学生的奥数题他都不会做，还是他当时就是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是有简便的方法的哈，他可能是当时忘了吧哈。然后我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做，他当时一下忘了，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公式。中国的孩子真的就是什么都是用公式去套的，不知道就是这个。怎么去自己想办法解决哈。然后因为我女儿一直在学奥数，在中国的时候，天哪，天天学校放学了之后都是又去学课外班，英语啊，数学呀，作文呢等等啊，包括什么舞蹈啊，跆拳道啊，声乐呀，乐器呀，什么都学，所以把孩子学的都挺反感的。然后呢，他我这不是给他出了奥数题吗，然后我给他一个公式，我告诉他怎么做，那个大学生他说他去看我做出来那道题了之后，他说你们中国的孩子都学了些什么。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那种应试教育真的挺害人的，让孩子学了好多好多东西。你比方说我们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学什么函数，什么 sin cosine，我就觉得哈，自从学过了那个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在生活当中需要什么三角函数 sin cosine， 我早就把它还给老师了。其实我们学那些东西真的没有屁用的，真的什么用都没有，一点都不实用，而且还把我们都累得够呛，你花多少钱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女�儿课外班每个月要1500块钱人民币，是我工资的一半这样的，一大半这样的哈。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有我女儿到学校哈，我们中国的孩子小学你会不会，老师都强迫你学会乘法口诀表是吧，都会背吧，所有的小学的小朋友。我女儿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到外国人的这个学校，她是犹太人的学校，那个学校不是犹太人的学校天主教的学校，天主教的学校，他们都是要祷告的，上课前哈也要祷告。我女儿就很反感，因为我是个佛教徒，所以呢她真的就她挺反感这一点的哈。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教那个就是那个乘法口诀表，她教的就是简单的哈，不像我们似的那个要把它完全都背下来。然后那些小同学就让我女儿说，我女儿从前面到后边背的可顺呢，哎呦他们可惊讶了，说哎呀老师他竟然都能背得下来哟，他们特别惊讶。所以在中国哈，你小学毕业你会读这个会背，你小学毕业会背乘法口诀表是傻子，但是在国外呢，小学生还不会这个背乘法口诀表，他们也是天才，他们是慢慢的让孩子能够理解的话才去背。像我们中国人背的东西太多了，什么唐诗什么乱七八糟的，背了一些没用的东西，真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都是没用的。所以呢我刚来的时候哈，因为周围的朋友也帮我，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所以呢他们也帮我，就是说一个是在就业方面呢，或者是学英语呀、啊、或者是这个申请这些政府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说政府的福利我都拿，但是我拿了一部分呢，就是在我困难的时候。后来呢我就不拿了，为什么我不拿呢哈？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粮食券哈能拿200块钱，然后呢现金补助能拿250多，这样呢哈他们娘四个，再加上他呢是办的是不是我这种签证的，他是政治庇护，他生了三个了他还嫌生的少，他是办的那种政治庇护，所以呢他们娘四个的钱粮食券还有那个现金补助他根本花不完的，然后又住到政府那边哈、哦、免费的这个庇护所，那个庇护所非常非常的温馨，他给我发过那个照片，真的特别好而且特别安全。但是有一件事情哈、哦、他必须得离开那儿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哈，他这个人他是很爱打扮，他很就是醒目，在他打扮的非常醒目哈，就是比方说他的指甲，他会涂的五颜六色的，然后在上面镶很多钻石，很愿意打扮那种人。然后他带着三个孩子在那边就消失了，但是他就是要跟他特别要好的朋友说了，我知道他去了哪里哈，大概是住在什么地方，他丈夫不知道。然后呢有一天他丈夫就发现他们娘四个了，然后就跟踪他们到了那个政府的那个保护妇女儿童的这种机构啊，到他这个地方去了。结果呢社工在窗户在摄像头里面远远就看到他们娘四个在被跟踪了。然后当时这个女的，因为这个男的有暴力倾向吧，可能是打了他还是怎么样哈，然后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娘四个，然后就把他们必须按照政府的规定把他转走到另一个庇护所。他当时就是特别生气的，他说他不想搬走，一个是他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娘四个的衣服就19包，就是装的那种大的塑料袋里面就19包。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很温馨，环境很好，再把他转到哪里去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不想去，当时气得够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了，那根据人家的规定你必须得转的，那你就转吧，还是安全第一呀。他也担心他丈夫会伤害他，伤害到他丈夫倒不会疯狂到伤害到他的孩子，所以呢就是按照人家的规定就转走了，就搬走了。那天呢我请了假去帮他搬那个衣服，19包嘛，那大包的衣服，他这回给他安排的地方就是比较高，楼层比较高，然后是6楼，所以就是他当然了是有电梯的，我们但是要往上给他搬嘛。但是呢就是说我只能就是说帮他去搬这些东西，但是我不能到他那里边去，就是到他家里边去做客。然后人家社工都是就是特别把你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就是他会说我有朋友来帮我搬，但是要提前跟他们打招呼，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也来帮忙，但是有很多人看了他东西太多了，后来人家都走了，都不帮了，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衣服鞋子什么，这娘四个东西真的很多。但是呢后来过这件事情过了2年，我在唐人街碰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住在那个地方，第二次搬去的那个地方，他还是没有搬走。但是呢就是说我只能就是说帮他去搬这些东西，但是我不能到他那里边去，就是到他家里边去做客。然后人家社工都是就是特别把你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就是他会说我有朋友来帮我搬，但是要提前跟他们打招呼，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也来帮忙，但是有很多人看了他东西太多了，后来人家都不 都走了，都不帮了，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衣服、鞋子什么。这娘四个东西真的很多，但是呢，后来过这件事情过了两年，我在唐人街碰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住在那个地方。第二次搬去的那个地方，他还是没有搬走。我说呢，就是我不能过他这种日子，住在政府免费的地方，每个月呢能拿到那么多700多的现金补助，600多，再加上他自己的7-800块钱的粮食券，买吃的都买不完。但是我不行，我只有一个孩子，然后呢，我呢拿的钱少少的，我不想过那种靠政府的那种生活。如果过那种生活的话，哈，我不愿意，我就是想让我女儿过的日子好一点，我不想让她，反正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吧，然后我就努力的去工作。但是呢，有一件，就这件事情，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两年之后啊，我在唐人街碰到他的时候，他英文非常的棒。可是我这两年呢，我就是上班，只有在业余的时间才能学一点，学一点。但是他呢，是全职的在那边学呀。他甚至周六周日的时候，他想出去逛街买菜，都有社工到他家里来帮他照顾孩子。你说就这样的这个生活哈，也挺好。但是他两年之后，他英语特别棒的时候，他可以找特别好的工作呀。而且他的孩子们住在那个地方多安全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挺羡慕他，但是咱们不行啊，孩子少啊。难怪人家说你到美国多生几个孩子就不用工作了呢，真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说哈，如果在美国，如果就是说这个生活水平吧，比中国真的是强的太多，就是即使是美国的穷人，也相当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你看我就是第一年来美国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说嗨，那个美国那个到年底啊，4月15号之前，就是到这个12月30号到4月15号这个阶段是美国要报税的这个季节。4月15号之前必须得报完税，你去年的你都赚了多少钱。去报完税之后呢，政府会有笔返税给你。如果呢你的家庭收入是在政府的这个范围内的，你只要划了上面一个字，他就给你了，就这么简单。你要供养几个孩子，他给你返的税那真的是很多。你像我第一年来，我才工作半年，没有一整年，那一年呢，我就返税6000多美金。6000多美金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公务员辛辛苦苦的朝九晚五的要工作一年的这个收入吧，是不是？所以我当时别人开始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想疯了吧，还反税，我从来都没听过这个词。结果呢，我一去反税了之后，就是报税之后哈，马上我的银行卡里面就多了一大笔钱，吓我一跳哦。6000多块钱哪里来的钱呢，是吧？后来我才知道，哇，所有的家长都有，只要你的小孩没有参加工作没赚钱都有。一个孩子一年就6000多，两个孩子就10000多哟，三个孩子就更多了，是吧？我不知道澳洲蝴蝶姐姐那边是也是这样的，所有的正常国家都是有返税的给这个小孩儿。所以哈，追逐太阳的人哈，你们的那个所谓的扶贫呢，那个扶贫是谁造成的呀？是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分配不均、不公平的分配，才造成的 农民辛辛苦苦的劳动，然后还是挣扎在贫困线上，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然后你们还作秀，给人送一桶油，送一个被子，这就叫做扶贫了。那不就是在作秀吗？多不要脸的行为呀。你真正的政府去帮助这个有困难的人哈，他是时时刻刻的都在帮助。他是就是说只要是工作日，不是周六周日，他的大门是开着的。你随时去登记，你就应该把钱打在人家的账户上，他就可以拿着这个他的这个卡就可以去买东西。甚至有的人哈都不去申请，现在因为政府在就是川普政府不是在收紧这个移民政策吗，有好多人不去申请什么粮食券了，他们不去申请。所以呢他们就专门去到那种政府免费发东西的地方，只要去登就是不用拿证拿 ID 去登记，你就可以拿到这些吃的。你只要签个名，你签江泽民也行，签习近平也可以。还有哈，到了美国哈，你就不管是开始我当然是有绿卡的，它是这个绿卡是一个永久的居民居住在这儿，你可以永久的居住在这儿，然后呢你就是工作哈，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没有什么农村户口、乡下户口、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没有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你有任意一个这个，你想住在哪里你就住在哪里。你中国的这种户籍制，你就把人固定在这儿，你说这个多可怕呀。到了美国之后我才知道没有这些，你可以有住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由。所以哈，追逐太阳的人，我真的看你哈，你呢是比较有良心的人，你还在不管怎么说你在帮助一些这个在扶贫，在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但是你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呢。你说你可以去上海工作吗？你可以有去北京工作的这个自由吗？你有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旅游的这个自由吗？这些自由都没有。所以我有的时候哈，我看着你真的好可怜，你还在维护这个这么邪恶的一个当局，你还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你，你在扶贫了。实际上这个贫困是怎么造成的？还有就是上网，你看中国的互联网哪里是真正的互联网啊？中国的防火墙就把你们隔在中国里，就像那个长城一样，你就是被限制在这里边，不是真正的互联网。你们上不了 Facebook， 你们上不了 Twitter， 就连 YouTube 都看不到，就连这个我刚才说什么了，好多好多你们都看不到真实的，很多都是假的。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发现我在中国学到的那些知识都是假的，历史都是假的。是啊，我们那些新移民呢都在这个学语言方面都出了很多的笑话。如果说我们的国家能够给我们一个平等的一个生存环境，我们的人权能够得到保障，然后呢法律能够公平，这个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保障有保障，我们干嘛要这个背井离乡跑到国外来？我们干嘛要这个跟自己的亲人家人生别离？其实我们不愿意的。如果我们自己的祖国，我就是说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虽然呢身在国外，但是我们的心还真的就是牵挂着我们的同胞。我希望我们同胞跟我们一样的生活，我也希望我们的同胞哈跟我们 一样享受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一些自由、一些权利、一些福利。